大王，我今五眼未见三世，一切国王皆由过去时五法法执行帝王主。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系明三世嘅利益，令人哋咧生起一种信心去受持呢一本《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佛话大王，即系波斯匿王啊。咁啊，我今就五眼啊。佛话我现今啊，用五眼，就系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主要咧就系佛眼啊。佛话我现今用五眼明见三世，就是明明真见现在世一切的国王，乃至未来世一切国王。他说皆由过去啊是五法佛得为帝王主，就是显出呢现在所有能够为王就为帝啊，为一国的君主以及为一国的统领者啊，都是皆由过去宿生啊曾经啊侍奉供养亲近啊五百尊佛，所以就感到啊得为这个王帝位。咁我哋从呢个经文显示咧，就知得啊，真真正正咧，能够做一个世间上个皇帝都唔简单喎。过去曾经短喎，咁啊想为一国嘅帝王，都尚且皆由过去是五百佛受福受慧先就可以啊。何况话了生死呢？咁啊，当然更加就唔系容易啊！尤其是受持读诵此人王富国波若，咁啊，当知此人宿生啊，亦都系有大善根、有大福报，所以就感到今生有机会闻此甚深波野妙法，得是故一切圣人罗汉以为来生彼国作大利益。呢一段经文呢，就系话既然所有嘅帝王啊，都皆由过去是五百佛各种嘅虔诚供养、修福修慧，先可以感到帝王身，咪可见帝王是有大福报啊，有大威德啦。咁啊，因此当佢登上皇位之时，咁啊，一切嘅圣人就包括菩萨，或者系四果嘅阿罗汉啊，而为来生彼国。就生到呢这个帝王主这个国家，就作大利益，就做这个帝王啊，转此甚深无上的波野妙法。他若王福尽时，一切圣人皆为舍去，若一切圣人去时，七万不必起啊。咁啊，刚才讲话如果帝王他有福啊，为帝王前一切圣人罗汉都嚟扶持他，生到他呢个国家嚟到助他弘扬，此甚深波野妙法啦。咁啊，如果呢个帝王呢个福尽啦，或者咧往生啦，咁啊，一切圣人都皆为舍去啊！咁啊，呢一类所谓圣人或者菩萨罗汉， 离开这个国家之事，那就没了这个龙天拥护了。在这个时候一定这个七难啊，水啊火啊风啊贼啊刀兵啊疾病啊，所有那些灾难啊必定是生起。所以我们明白啊，虽然生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我们现在呢都算是有些福报了。我从这个新闻的报道啊，世界上很多地方打仗，人民都过着这个水深火热的生活。而我们现在呢总是安安定定啊，有几餐饭食，某一个地方呢舒舒息息来到休息，已经仲有机会啊，我们自己皈依三宝，发菩提心，诵经拜佛，乃至彼此共同啊研究这一本人和佛的《般若波罗蜜经》。咁啊，即系显示我畜生啊，都有好大嘅善根，不但唔受呢个灾难之所损害啊，还有机会学法，学法以共咧自己修行，系一种嘅善根嘅福报嚟噶。咁啊，大王若未来世有国王扶持三宝者。看我指五大力菩萨都往赴其国，咁啊呢一段经文呢，乃至向下就系释迦牟尼佛讲，话在未来世界之中，佢话大王若未来世，唔系过去，唔系现在，系讲将来。咁如果有国王啊？能够扶持三宝啊，三宝就佛法僧啦，咁啊一定要有呢个王者个福力，要有王者个威力，先至可以扶持三宝，弘扬三宝。若是呢个国家呢个为王嘅人啊，佢唔信佛，亦都咧。不肯皈依三宝啊，当然他就不肯扶持三宝，还破坏添。在我们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以来啊，即是佛教两千多年历史以来，亦都曾经遭遇过很多的皇帝啦，不信佛而破坏佛教啊。不过佛教他的制度，无论他怎样的不健全，或者呢组织呢不好，但佛教的真理呢可以说是坚固得不变。一般有学问的或者有这个历史研究的人都一致公认，佛所说的教化是为整个亚洲乃至到整个世界啊，一套咧好完整嘅人生文化嘅遗产。咁啊，如果我哋依佛法嘅修行，足可以啊，使我哋自性清净而得到咧解脱嘅。所以佛话，如果未来世中若有国王能够发心扶持三宝嘅咧，咁啊，佛话同我知五大力菩萨都往赴其国啊，佛呢一定咧使命有五位好有力量嘅大菩萨去拥护呢一个国土。咁啊，边五大力士菩萨咧向下一一解释啦。佢话一金刚吼菩萨手持持好嘅狮子叫。狮子一叫啊，百兽都前中啊。就譬如此菩萨有金刚嘅智慧， 能破一切的天魔外道，所以称他为金刚猴菩萨。他手持的千宝相轮，有一个轮转，有个法轮，是千宝庄严的往复比国。第二，龙王猴菩萨手持金轮灯往复比国。咁啊，龙王猴呢，咁啊，龙王亦都系护持佛法嘅。所谓天龙八部里面啊，就有一种咧系龙宗。通常嚟讲，龙个嗔恨心咧最重嘅。咁啊，嗔恨心重嘅人可能会堕于呢个龙身。但系龙啊，好多都系发心啊，皈依三宝，护持佛法啫。所以他要常常坐佛转法轮，所以称作叫龙王猴菩萨。他手持金轮灯啊，咁啊灯就能够破黑暗，能够显一切的事物。就譬如此菩萨啊，持个金轮灯，代表多野智慧，能破除自己这个烦恼的黑暗啊，亦都能够破除一切众生的黑暗。三，无畏十力菩萨手持金刚柱往复彼国。咁啊，五大力菩萨中第三呢，佢个名叫做无畏十力猴。无畏就是四无所谓，十力就是佛具足的十力。咁啊，菩萨虽然未曾具足，四无所谓，十力不共法，但佢因为修菩萨为故啊，亦都随分得，随分正止的十力四无所谓法门。咁啊，以此种种法门，威德定师去教法嗰啲苦恼，或咗嗰啲或者嗰啲刚强嘅众生，佢手持金刚柱往复彼国，咁啊柱啊就能够啊降服嗰啲刚强嘅众生。犹如韦陀菩萨，佢个手咧永远都揸一条柱啊。佢个功能就系话，假使有人得破坏三宝，或者破坏呢个修道者啊，咁韦陀菩萨呢条宝柱咧，就震魔君就老实啦，唔客气啊！现在菩萨手持系金刚柱啊，有大威力，能够吹破外道嘅邪见，亦能吹破坚实的烦恼，咁就名为叫做金刚柱，就往复彼国。四啊，雷电猴菩萨，咁啊雷同埋电一闪啊，人心都会振奋嘅，或者咧会害怕。咁啊，例如早几日大风大雨啊。咁啊，雷电一行之时，咁啊，如果嗰啲良心上咧冇咩做坏事嘅，即系一向纯良嘅咧，佢都好，佢都唔会咩感觉有大问题。唯有嗰啲平时啊，如果咧除咗呢个好事啊，坏事都做尽嘅人咧。真系落雨翻风啊！听见行雷闪电啊，佢个心都惊惊地啊，惊乜啊？惊住雷公劈佢啊！咁啊，菩萨亦复如是啊！如果菩萨遇到嗰啲慈相嘅众生，即系品性柔和嘅众生啊，即使佢做咗错处，犯咗罪过，菩萨啊都以呢个慈悲相，用这个软语啊 来到安慰他，开示他。但是如果他觉得刚强啊，难化的众生呢，所谓怒目金刚，好像观音菩萨啊，这个头顶上这个千手观音的头顶上这个十一面嘛，很多都是鬼王头，多数都是鬼王头的，就表示什么，明明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以慈悲出名，为什么他这个十一面观音这个头顶上就偏偏做到那些怒目金刚像呢？就表示菩萨对这个慈和的众生当然有个慈悲的一面，但是如果遇到那些刚强顽固而有死性不改的众生呢，咁啊，观音菩萨有时啊都变成怒目金刚啊，咁啊，所以呢一尊菩萨啊，名为叫做雷电后咧，就表示呢一尊菩萨对于嗰啲刚强嘅众生啊，就老老实实咧就唔客气，怒目金刚，震后一喝，都如同呢个雷电一样啊！使他们能够自觉自悟，他手持千宝罗网，咁啊罗网啊就能够捉鱼啊，咁啊现在菩萨手持呢个千宝罗网咧，就系网上嗰啲罪业嘅众生，好好地啦嚟到开示佢哋，好好地咧教化佢哋个往复比过。无量力修菩萨，无量力呢就显出菩萨呢个整个威力，例如西方三圣的大势至菩萨啦，佢得到大势大威，所以坐阿弥陀佛向西方极乐世界转净土法门。现在这一尊无量力菩萨亦是以他的无量的慈悲喜舍为他度众生的力量，使到难教化或者是品性柔和的众生通通都受他感化，那就叫做无量力菩萨。他手持五千的剑轮，就往复比过，咁啊五大士、五千大神王于国中大作利益。咁啊呢几句经文呢，就系结成以上个五大士，大士即系菩萨啦，菩萨发大心啊，系发大心嘅人，所以叫做大士。另外仲有五千个大神王，即有大威德扶持三宝，能助佛转法轮嘅，系于国中都大作利益。咁啊，既然五大士、五千大神王在呢个国王呢个国土中大作佛事，利益众生啦，咁我哋应该咧就当立形象啊，以供养之。我哋应该咧将呢个五大士或者五千大神王，咁啊塑化雕刻佢个形象啊，好好地嚟到供养佢，希望呢国土啊安宁。个大王就唔甘三宝富足与等，这两句经文呢都是属于这个流通分的了，就是正宗的道理讲完。佛说那个大王啊，那些其他十六大国王包括一切国土，那么吾今三宝啊，现在呢我就是将这个三宝的法门 嚟到腐竹雨打，咁乜嘢叫做三宝啦？凡系经典所在啊，就有呢个如来舍利之身，就名为嘅佛宝；波耶为大圣嘅妙法，就名为佢嘅法宝啊。我哋始终人王是个波耶波罗蜜经，十三忍嘅菩萨皆修行波耶波罗蜜故，就名为佢嘅大圣嘅真宝啦。咁啊，就佛话啦，我现今将此三宝付诸汝等，一切嘅诸王，你哋要好啲自己受持读诵此人王个波耶波罗蜜经，咁啊，亦都咧要教化一切众生受持读诵此经。咁啊，向下就有十六个大国。咁啊，向下嘅十六大国有啲咧，就系我哋中国已经翻译过嚟，但系有啲咧，仲系保存印度嘅语音，未曾咧系翻译过嚟噶。咁啊，如果翻译过，当然有其意思可以略为解释。咁如果未曾翻译过嚟嘅咧，就只有读下佢嘅名，保持佢呢个原音，就冇法子啦，嚟到加以解释噶啦。鸠察罗国又名咧叫做鸠察罗国，翻译中国叫做公考，或者翻译佢哋叫做无斗战啊，就讲呢个国家嘅人咧犯事，以讲咧佢呢个艺术啊好公考嘅，亦都咧人心向善，所以好少有呢个斗争之事发生。咁啊，呢个国喺南印度，如果对呢个北鸠察罗国咧，我哋就叫佢做南鸠察罗国。当年龙树菩萨常常住呢个国家，为呢个娑多婆诃王所尊敬皈依，所以喺呢个山里边建筑一栋啊五层的大佛殿，嚟到供养龙树菩萨。毗舍尼国亦名叫做毗耶尼国，中国话呢叫做广严，在恒河呢个南边嘅中印度境。因为呢个国家又广阔，人民嘅生活又严肃，常常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所以译为呢叫做广严。往昔维摩大士啊，常常住在这个国家，佛灭到一百年之后啊，有七百位的贤圣在这个地方呢第二次结集经典。舍卫国就是波斯匿王个首都个名嚟，中国话咧，译为佢哋汶，汶就系呢个舍卫城里边啦，好多出名嘅人，亦都咧常常出产呢个珍贵之物。释迦牟尼佛常常话响奇缘精舍讲经，咁啊奇缘精舍咧，就是在这个舍卫国里面的。那么这个国家它本来呢名为叫做鸠察罗国，因为呢南和北有两个鸠察罗国呢是同名，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所以很多人呢就叫它做舍卫国，以它这个首都呢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它摩揭提国中国话叫做善胜国，或者叫做无脑害国。点解呢？这个国家的法律，即使有哪一个人犯罪，最重例如犯死罪了， 但呢个国家咧唔会行刑，只系将呢个犯咗死罪嘅人咧，将佢放逐去外边就算啦。就由于佢冇呢个执行嘅死刑，呢个国家咧比较善良，嗰啲法律咧比较温和啊，所以叫佢呢个国叫做善性国，或者叫做无脑害国。在呢个五印度中，呢、这个国家咧系最大，属于中印度佛常常所谓喺呢个王舍城里边说法，王舍城咧就系喺呢个摩羯提国里边。啊，波罗奈国，中国话译为叫做光耀城，就因为呢个国家喺印度呢个恒河流域嘅周围。俾呢个恒河咧，周围咧围住佢，所以叫做光耀城，属于呢个中印度嘅边境。咁啊，佛咧常常啊响鹿野苑啊讲经说法，咁啊鹿野苑咧就响呢个波罗奈国。佢加尔罗卫国，中国话咧译为叫做妙德，就系释迦牟尼佛。他的老爸正饭王和他几个叔阿伯，即是他老爸有四兄弟，他老爸四兄弟所住的地方亦是释迦牟尼佛降生的地方，亦是他的父亲正饭王所统治的地方，名为他的迦尔罗国。鸠斯罗国，鸠延弥国，咁呢两个国家咧，未曾咧翻译过嚟中国嘅意思，所以仍然咧保存佢呢个梵音。次宾国就在呢个北印度嘅边境，周围咧有7000几里，佢四边都有大山围绕，但系嗰啲山咧又高就又尖。虽然有门口入呢个山啊，但系呢个山嗰啲路口咧好窄嘅，所以自古以来呢、这个智宾国同其他个国家如果交兵打仗之时啊，其他国家咧系唔容易打入佢呢个国家，就因为咧佢入山嘅路啊太惊险太窄。唔容易攻得破。咁啊，呢个都城佢西边咧临呢个大河，南北咧有12里，东同埋西咧大约咧有4-5里。呢、这个国家嘅物质好丰富，尤其是呢个五谷同埋呢个花果出产咧系最多，但系呢个国家。属于个寒带，带为天凉天冻啊，常常有雪，好少风，所以呢个气候咧大寒凉，嗰啲人咧所穿嘅咧都系皮衣服。犍陀卫国，仲有啊个国家咧叫做伽罗权国，伽罗权国咧亦系咧印度嘅话未有翻译过嚟中国。犍陀卫国，我中国话叫做慈悲国，在呢个北印度嘅边境，咁啊昔日呢个国家有好多嗰啲修道嘅人，证到呢个贤慧或者圣慧嚟到主持佢啲地方，咁啊其他国家唔容易损害到个国家。所以稱為叫做慈悲國，仲有其他咧，娑陀國、新奇陀國、健屈遮國、波提國，咁呢幾個國家，再加上剛才個鸠斯罗國、鸠延弥國、伽罗权國，咁啊一共咧16國中就有8個國家。有翻译中国的文字和意思， 咁啊，其他八個國家係保持印度嘅原音，就未有翻譯過來。佢如是一切國受持波耶波羅蜜，咁啊，以上所列呢十幾個國家嗰啲國王咧，都係受持波耶波羅蜜嘅妙法，亦係以此波耶波羅蜜嘅妙法啦，去教化佢呢個國裏邊嘅人民。佢持諸大眾，阿須倫王問不說，未來世七可畏啊！身無不為樹，呼聲大叫而言，願不生彼國。咁啊，釋迦牟尼佛啦，咁啊講咗上所謂未來世中，如果啊有一切國王佢個福報盡咗之後，一切嗰啲聖人、菩薩、羅漢都會離開呢個國家，之後就會七難生起，咁所以當時在會嘅大眾，以及有呢個阿須倫王問咗釋迦牟尼佛上來所說，話未來世啊，如果呢個國王福盡，諸大菩薩言聖都離開，嗰、那個時候呢、這個種種災難就會生起啦。咁啊，問咗呢番理論之後啊，個個呢個心裏邊咧都生一種怖畏啊，怖畏到身上嗰啲毛咧都會豎起嚟嘅，所以一切異口同聲而講啦。佢話我哋發現咧，將來永遠唔生到呢個國家裏邊咧，受呢個七難，要同種種嘅災難，等於話咧，我哋要發現啊，生到呢個國家有呢個人王，常常受持呢個波耶妙法，以呢個仁德啊去教化我哋，我哋願意咧生到呢個國家，唔好俾呢個種種嘅災難啊嚟到老害自己。一時十六大國王即以國父帝出家修道，觀四大四色，聖出上四大四色，不用色空，入行上三十人，初地上第一帝，九地上视为大王，写凡夫身，入六住身，写七部身，入八法身，正一切行波耶波罗蜜。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令一切诸国王啊问说此波耶之后，得到咧悟道开解。我是十六大国王文佛种种开始波耶妙法之后啊，就即以国父帝，以他这个国家和他这个王位呢，就交给啊他那些弟弟，即是我们广东人说的弟弟啊。那他做什么事呢？就出家修道啊。咁佢覺得咧，出家係一件最好嘅事。如果喺呢個塵世間咧，就係一件最苦嘅事。需知道塵世間係有種種嘅苦惱。咁啊，如果我哋唔能夠當機立斷啊，捨俗出家發菩提心啊，咁將來就難免生死輪迴。就顯出呢這個塵俗之勢啊，就不如這個出家的好處。須知道人世間 一切一切啊，都如同梦幻，几十年转眼都成空啊。咁啊，如果唔好啲把握呢个机会去修行啦，咁啊，将来呢个后果啊，就肯定六道轮回啊。咁啊，同时有一只野狐狸啊，咁啊，佢夜晚出嚟搵食啦，咁佢闻到咧有一家人呢个厨房里边咧好好味道喎、啊。咁佢哋入黑啊，漏夜啦，就入到呢个人家嘅厨房里边，咁啊有好嘢佢就食啦。咁啊人哋通通瞓咗觉，当然佢喺厨房食嘢啊，就冇人知啦。但呢只狐狸啊贪心过头，佢猛急食啊，有阵时连饮下人哋饮剩嗰啲酒。咁佢飲飽食醉啦，佢瞓咗覺啊，一瞓就瞓到天光。咁佢一打住眼咧，一聽快啊，已經有人入廚房啦。咁佢諗下，人既然入廚房，響呢個門口入啊嘛，咁啊當然你就唔能夠響呢個門口出啦。如果人哋喺个厨房门口入啊，你喺个厨房门口出啦，咁啊啱啱碰到只俾人捉住，咁佢谂啊，咁啊点啊，唔走又唔得啊，佢炸死啊，佢炸死啊，咁啊希望人哋啦，啊呢、這个狐狸死咗啦，系有乜用啊？我哋吊咗佢啦，咁啊将佢一搬出去外边啦，佢咪可以走人啦，系嘛？所以狐狸啊最奸猾嘅。点不知狐狸嘅奸猾啊，就比唔上呢个人。咁啊，几个人入厨房一睇，哇！喺度狐狸，好似死咗喎。一个就话：咁既然死啦，掉咗佢啦，我哋婆即刻掉咗佢啦。咁呢个狐狸一听啊，正中下怀，好妒忌，希望你早啲抬我出去，掉咗我啦。咁我咪即刻咪好走人啦、啊，其中有一个都话唔得，佢呢个狐狸咁靓，既然佢就死咗啦，我哋又冇杀生又冇害命，佢还掂死咗啦。哇，呢条尾咁靓啊，我哋斩佢落嚟啦，玩啊都好啊。呢个狐狸一听废家伙，后嚟一谂咧，嗰条尾啊好平常嘅啫，就算斩咗嗰条尾啊，亦都冇乜事啊。咁佢哋忍痛啊。唔聲，一刀斬落去咧，佢喐都唔喐下，忍住。咁啊，希望咧呢個人啊，斬咗條狐狸尾啦，咁啊將佢吊咗，咪可以走咧。啊，第二個一講，你既然要得條尾啊，不過好玩啫，冇乜作用啦。但係嗰啲狐狸皮啊，可以御寒，就可以抵暖喎。咁啊，既然佢死咗啦。咁我哋咪将个浸皮剥出嚟，做个狐狸皮咪几好用？哇！呢、這个狐狸一听得意，斩一条尾啊，仲可以忍下痛啊！将嚟如果掉咗，我出去走咗啦，等佢呢个伤口好翻，不过冇条尾啫。佢话如果家下再剥埋我浸皮，冇浸皮点样生存啊？肯定话固然剥嗰阵先至受唔了个痛苦啊，即使咪受得了。摸浸皮就即系死定啦！佢一谂，此时不走啊，得更待何时啊？佢即刻睁大只眼，哇！佢啲人一睇啊，点解个狐狸仲会睁大只眼仲生嘅咧？咁你一谂咧，点样对付佢？嗰个狐狸啜一声咧，利用呢个机会，咁啊冲门出，结果俾佢咧走甩咗啦。咁啊，呢个故事就譬如咧，我哋一个人从少而壮啊，咁啊日日咧都系消耗佢自己呢个精力，尤其是初入社会做事，彼此之间都系斗争啊，为名为利，无非 到时是斗争啊，就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狐狸断了一条尾了。咁如果从中年进入老年啊，就等于乜呢？就等于啊，呢、这个人都差唔多要死啦。如果你再唔修行啊，就好似俾人剥皮一样啊。所以你在呢个时候入到老年呢、啊，你仲能够知得惭愧啊，好好地去修行啊，念佛啊。自己广结善缘，广修福慧啊，咁啊菩提之道啊，都仲有啲希望。好似呢个狐狸啊，为咗保佢啲金皮，唔好俾人鉴生剥死啦，一冲就冲咗出去啦。咁啊，如果再不然嘅话咧，呢、这个狐狸俾人剥咗皮就死定啦。就譬如，我哋到咗咁上下年纪啊，仲系终日是是非非啊，人人我我啊，都做唔好好俾自己，生一种啊惭愧心啊，多念几句经啊，如果忏悔自己嘅宿业呢，一旦呢个无常呢、这个黑面佬光临嗰阵时啦，就悔之晚矣啦。所以十六大国王，他既然听到佛开示甚深微妙法波野法门，咁佢即刻呢以呢个波野嘅智慧啊，知得世间一切都皆如幻梦，何必咁认真咁执着呢？咁佢因此呢就舍弃自己个皇位，交俾佢个下一代嘅子侄。自己发心出家去修行，他观四大的四色性出相者，咁啊呢两句经文咧就讲修呢个八善处，就呢八种法咧能覆外边一切的境界，讲佢自心对境之时，不被呢个境所转。令他修道之时所得到这个圣处。那么什么叫四大四色呢？第一就是内观色，就是外观色照，他即是内心观这个四大不净之色，观我们这个四大种种不净，同时呢他亦都观外边的色亦不净，不过呢少许观察，未能呢多观外色清净，由于他这个观力呢微弱。第二，他内观色啊，外观色多，由于他这个观行啊渐渐呢是增长，他不单内心观色净啊，他亦都观这个外的多份的色相啊，亦是不净。第三，内无色相，外观色少。咁进一步咧，刚才佢就系内观色咧，现在进一步咧，内咧不观色啦，即系佢个内心咧已经达到清净。任何时候呢、这个四大知识都系清清净净，咁啊内无色相，但系观外色咧亦系少部分。第四啊，内无色相，而且仲观呢个外色呢多部分，就表示佢呢个智慧个观行呢又进一步啦。第五，内无色相，佢观边啊呢个色呢系清晰。第六系观外边呢个色啊系黄色。第七系观呢个外色呢系赤色。第八啦，系观呢个外色啦，系白色。咁啊，从呢个内无色相、外观色少、内无色相、外观色多，乃至内无色相啊，观色系青、黄、赤、白。咁啊，呢六种咧，由于个修行嘅时间长， 能服呢个内心啊种种嘅色相，所以叫做内无色啦。同时可以观呢个外色咧系清净，所以从小系智方能够变现啊清黄赤白种种嘅外色啦，系不生不灭，转变自在，不被呢个外边嘅清黄赤白种种色不所转，咁就名为咧，即系四大同埋咧四色去观呢八种啊，能够得到将外境咧不生，使呢个内心咧系清净，所以名为咧叫做啊性出相。四大四色就不用色空入行相，咁啊呢三句经文咧就解释十片处，亦名佢哋十一切入。咁啊从前本来都已经解过噶啦，但系时间好长啊，咁啊又再略为咧提一提。咁咩叫做十种片处咧？就是、地、水、火、风，咁啊四大啦，青、黄、赤、白，咁啊四种色啦，咁啊共成八法咯。加上话不用色空咧，不用就即系无所有处，色咧就系、是、色无边处，空咧就系、是、空无边处。咁啊四大四色加呢个无所有，同埋呢个色无边处。空无边处就变成十一噶啦，唔系十啊，所以呢句话不用呢两个字咧，就即系话在呢个法数里边咧，将呢个无所有处暂时咧唔谈，咁你佢就不用，只系讲色无边处同呢个空无边处呢两种，加四大同埋四种色啊，咁啊共名。叫做十处啦，咁啊呢十种法以呢个波耶嘅智慧啊嚟到一一听等嚟到去观察啊，知道一切种种嘅四大法色法同埋空无边处色无边处，通通都系周遍一切啊。清净广大，因为能依个虚空，同埋。